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朱迪老师，来自 VIP Kid 的。今天呢，我将和 Lisa 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优美的诗歌《迷人的春天》，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记忆中的旋律为清晨的微风歌唱，带羽毛的生灵小心地筑巢，在樱花盛开的粉色美景中，玫瑰的芬芳流动，绿色的草叶生长，朦胧的雨浸润着大地，光辉的颜色生发出来，云聚云散，雨露、阳光和充满朝气的红，精致的花瓣，花俏的天赋，在温暖甜美的空气中舞蹈。紫罗兰、黄色、最纯的白色，优雅、温柔、亲切的景象。感谢你，甜美可爱的春天，耐心地等待着你带来的魅力。 Charming Spring by Patricia L. Sisko. Reminiscent melodies serenade the morning breeze. Feathered creatures nest with care in cherry blossoms pink and fair. Perfumed scent of roses flow. Tiny blades of green grass grow.Misty showers soak the earth. Glorious colors come to birth. Gathering clouds come and go. Rain, sun, and vibrant bow. Dainty petals, fancy flare. Dancing in the warm, sweet air. Violets, yellows, purest white.Graceful, gentle, welcomed sight. Thank you, O sweet, lovely spring, patiently waiting the charms you bring.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谈咏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60位国医大师中唯一一位从事中药研究的专家，怎样的经历造就了当代药王的传奇人生？国医大师金世元。金世元教授是我国目前已评选出的60位国医大师中唯一一位从事中药研究的专家。76年的从业经历，他以渊博的中药知识闻名于我国中医药学界，在业内人们更是称他为中药方面的活地图、活药点，而媒体则称他为当代药王。2016年1月23号，据说是这个冬天北京地区最冷的一天。90岁的金老先生如约来到讲课地点，今天要给弟子们讲几种中成药的相关知识。金老不仅对各种中成药的成分和功能都极为熟悉，而且能够当场鉴别出各种药材，尤其是珍贵中药材的品质。今天我们的记者正好带来了给父母准备的人参，想请教一下金老，他买的人参究竟品质如何？ 老，哎呀，你来了， 记得我吧？ 记得记得。 金老，哎，过节了嘛，我给父母买了两只人参，我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好好好。 哦，这人参好吗？ 这人参首先来讲啊，不是野生的哦，它是什么，这个人参的栽培的种子实在这个深山老林林下慢撒种子自己长出来的，这叫林下参。哦，林下参啊， 这也是自己这个不是养殖的，也是这个野生的。 不是这个，它是在野外生长的，但是它的种子来源是栽培的。哦，这个人参的质量不好。哎呦啊，另外 那我还花了不少钱。 倒是 看来这个您一下就给我鉴别出来，这买亏了。这样您再看看这个参怎么样，这价钱比那还贵，还有证书呢。 这人参呢，说起来这人参还算不错。为什么？它这纹不错，但是它的腿长不好，芦短，须短，总的说是这个也是林下参，质量要比那个强。 但这个总体上还是一般 啊，一般。 国产的人参主要分为野外自然生长的野山参、播种在山林里的林下参和人工栽培的原参，其中野山参最为珍贵，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今天为了便于讲解，金老的弟子拿出了一颗价值超过100万的珍贵人参。 这叫林下参，现在野山参就基本没有了。看人参的时候得要看哪块，得有由上边往下瞧。这个东西呢得要看几部分，首先看芦，这芦得长，芦 看文炉看冰啊，这炉得长，这个东西还是多少有一点圆炉，一般长不出圆炉，不到20年以上没圆炉。 单就一个炉长做比较，就知道记者带来的人参与珍贵人参的差距在哪里。二者之间炉长相差数倍，想必生长年限也是数十倍的关系。 你看这纹，得叫是纹多，但是一般没有一纹到底的啊。这纹里的你看还有点黑的，这怎么回事的？原来带的泥土，故意有那意思让你瞧出纹来。须根长，而轻疏，不能够像灶筒似的那么多不成。这个长的年头多少，跟一看炉，别人看去。所以说是林下参当中的质量比较好的。 现在市面上的人参种类繁多，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选择人参进补时，的确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金老，那这个应该如何来进补呢？怎么食用呢？ 一般来讲啊，这个人参都有一个小碗儿。你家里没有，就自己那碗也行。把人参搁在里头，搁在里头呢，里头那碗里头再搁上水，上锅蒸。你别直接的煮，直接的煮啊，对了，蒸的。 作为中药研究方面的国医大师，金老对于市场上大多数中成药都有深入的研究，对于每种成药的成分和功能都了如指掌。这也是他今天授课的主要内容。 所谓中药三宝，就是包括安宫灵黄、菊方治宝，还有紫雪。为什么叫中药三宝？它是从这药物的疗效说的，什么药都有疗效，但是这个三种东西主要是治疗一些个疑难病症的急症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中药的治疗过程比较温和，似乎没有治疗急症的药物。那么金老所说的中药三宝到底能治疗哪一类急症和疑难杂症呢？ 这个中药三宝首先是安宫灵黄。说你安宫灵黄丸治疗什么病呢？这药主治就是温血，这个温血如内内陷心包而引起来的高烧，这个心烦不安，尽得出现谵语。所谓谵语就是说胡话，就是发烧而引起来的，不由自主说胡话，这病就危重了。 大概有多少例这个灵黄公丸这个情况能有所好？ 在一般情况下，咱每服一粒。凡属由于某些急性传染病引起的高烧不退、神魂谵语都可以用。 只要有这个症状。 对。只要有这症状就可以用。所以说是我们应用的这个 比较广泛。 另外，它的清热退烧，治疗是这个急性热病，比较平稳的，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好多的传染病，急性传染病引起的高烧不退，很多的临床。 那像我们说那非典，是不是这个？ 对，就可以非典，高烧不退，传染病。 传染病是现代医学的概念，指的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或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在古代，这类疾病称作疫。中医典籍中不仅有疫症记载，而且还有相应的治疗方法。 中医古代书籍《黄帝内经》3000多年的历史，就记载有传染病。他说是五疫之治，皆相染疫。特别论述，就论述在清代的医宗经典。这个他说是春温夏热秋清凉，冬气冷厉立之长，冬天应该冷，这是应该的。伤之四时皆正病，非时有气亦为恙。 这个你说记得，阴冷反温，冬温病，阴温反冷，寒易伤，寒易长，又相传染，非是退去汗公粮。你治的不对，你净给出汗，那坏了就。一瞧发烧出汗的嘛，那不成。 勤劳渊博的中医药知识和深厚学养，在我国中医学界有口皆碑。这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40年，他就师从京城名医徐文楼、汪逢春等中医大家，学习中医药理论基础知识。 14岁就来学徒来了，就知道干活，这个掌柜的管顿饭吃，就知道好好干。后来逐渐懂得呀，好好学，有好好干。怕人不要，后来好好学，认为自己这行有前途。 就是干一天活了，晚上要走10里地，走到上学的地方，上完学之后再走10里地回到这个药房药堂，然后晚上呢，他说还得就是给烧火的师傅，平时就是给人说好话，让他给你留一点火，回来好对着那火再看看书。 我那文化水平学这么深奥的中医理论，那每天晚上也得坚持学。我自己就那么想，我说这不错啊，这是个机会。那时候谁没有点想法，人都有思想的，赶明我干这个中药要是不行的话，赶明我也考虑找行医去。就是奇葩一想嘛，就是啊。 心怀中医梦想的金世元，在1953年再一次迎来了机会。他参加了一个高级中医会员学习班，为考取医师资格做准备。 跟这儿学习，我可开窍了。先前是糊涂，这回可清楚了。我在这基础上，我就猛用功啊。那猛用功，脑袋性是什么呢？那就要奔医生去，这两条要奔医生去，所以说是我废过脑子，有好多的中医的基本功，我都背过。 这医宗金鉴这个书，他信手翻来一页，一字不差的能给你背下来，而且能把里边这个道理、这个处方组成、处方应用、功效特点跟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金老至今保存着他当年学习时背过的这些典籍，就是这些中医精华一度让年轻的金世元用脑过度，得过一场大病。 他每天晚上背，每天晚上背的时候，有时候他实在不行了，他头疼得特别的厉害，然后就没法看书了，然后他就找大夫去了。但那个中医大夫说呀，小伙子呀，你用脑过度了。 所以我不容易，我拜这医生了，我怪可惜的，拜这医生了。所以说我今天教学，我这些学生都说，您怎么那么熟，张嘴就来，说完药说医，说医说药，实际都是学的。我跟我学生就说，您要打算跟我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学去好好用功，该背的背。 如今60多年过去了，金老当年的这些积累一直在不断的释放，让徒弟们受益颇多。所以像中药三宝这类的医药兼顾的讲授，只有在金老的课堂上才能够听到。 紫血丹里面啊，没有牛黄，它有羚羊角，特别小孩吃的合适。你看小孩子，发高烧，它比大人快，38度、46度，一到过了40度就要抽风了，这个好。地方治保丹呢，它里面有氨气香，苏醒神气，开窍比较好。 开窍 啊，但是这个两种东西要比治疗急症的时候，治疗急性热病的时候，干过硫磺丸还是比较好的。 90岁的亲老不仅熟知每种成药的功能用途，而且了解它们的组成成分。这一扎实的功力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市药材公司整理药方的工作经历。 公司合营了，这怎么办？你们都不用生产了，药材公司生产，统一生产。药材公司北京市所有的私营药店的处方都拿来，咱们选，请些专家选。 金老呢，当时是研究室主任嘛，他就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业务人员呢，去审核这些方子啊。 不管他有多大名气，不合理的通通不要。这药材公司的主意，人家制定了，后来通过这么整理，这个给我走机会了。我在北京市啊，680个药品的中成药，我都给脑袋里的，至少我脑袋里的我都给记住了，都有印象了，好的东西我都给记下来了。 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丰富的药材鉴定经验和烂熟于心的几百个成药配方，让年轻的金世元成了药材公司的多面手。因而他在1957年考取了中医医师资格后被单位挽留，没能实现他当医生的梦想。 公司单位说就不叫我走，说是你这就凭你这人有医有药的，我这一个可没有，你走不了啊。你要希望看病也可以，我给你时间看病去，你不脱离那个。我说那哪成啊，我在这工作上呢，我就得要负责任呢。 服从工作需要，金世元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他的职业会再次发生变化。上世纪60年代初，中药人才缺乏，北京卫生学校增加了中药专业，但没有专业教师。金世元再一次服从组织需要，走上了讲台。他在卫生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他说，正是当老师的经历，丰富了他的中药鉴定知识和经验。 学医呀，学药这么多经历，我到卫校，我一教这中药课，把我这个支离破碎的知识都给总结起来了。说实在的，我不用看书，您问什么都知道。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那个应该。 2015年8月，得知金老先生要带着他的徒弟们到北京延庆的山里去认药， 慢点啊！ 我们摄制组也跟随前往。 这是仙鹤草，我们要用的仙鹤草，这药是传统药啊，仙鹤草啊。 得什么病的人用这药啊？ 就是什么失血、什么吐血呀、啊、鼻子流血的，能够、 哦、 啊，这凉血止血这药。 那是用它花这部分？ 不是，就用地上部分全草 就可以都用。 嗯，对了， 哦、 这个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只有山区有，没有种的。 哦，全是野生的。 嗯嗯嗯。那么，那是扁蘑菇。 哦，这一片。 啊，那没错，扁蘑菇。 但是这个是穿山龙，对了。 哎，穿山龙 呢？啊，穿山龙。 不是结果的这个，这叶子不一样。 对了。 带着弟子上山采药是金老几十年来每年必须做的一件事，他希望学生们真正认识各种药材的真实形态。 这个中医中药特别中药是主要实践科学， 嗯， 没见过不行，没有这操法，听过不见过，见过还不如干过，这蝙蝠葛成了。 从植物来源、生长年限到药用部位，金老都讲得非常全面，甚至连炮制方法和主治病症他都一起教给了学生。 啊，这个药是挺好的，这药啊。 先治点哪方面呢？ 那治疗嗓子疼了。 哦。 啊，治疗咽喉肿痛。 嗯。 啊。 嗯。现在金老师清热解毒用的还特别多。 啊，清热解毒啊，对对对。 那你像住在这个山区里的人，他要嗓子疼，他就过来扒一下。 那可以。 是吧？ 但是他不懂。 啊，他不懂。宝贝啊，别。 对，有颗天南星。 这可是有毒的。 天南星，对了，有毒的。 嗯。 你要用的什么，就用底下那个。你要点规定是三种，一个叫天南星，一个叫异叶天南星，一个叫东北天南星，这是正品。要点规定是第一种。 哦， 啊，其实那两种也能当天南星使，这有特点，主要是生长在阴坡、阳坡，干燥阳坡没有天南星。 往这大地方， 金老对这大山里的花草树木都非常熟悉。早在几十年前被下放期间，他就几乎跑遍了北京地区所有的山。 02年你再不采， 可以说北京的山区那最高的山没有我没去过的。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MBELO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60位国医大师中唯一一位从事中药研究的专家，怎样的经历造就了当代药王的传奇人生？国医大师金世元。金老对着大山里的花草树木都非常熟悉，早在几十年前被下放期间，他就几乎跑遍了北京地区所有的山。 02年你带副产， 可以说北京是山区那最高的山，没有我没去过的。我就上山就是研究这个中药的形态，那你得有依据啊。我就背着北京植物志啊，拿着干粮，那时期也没有什么拿的，拿点那个窝头捂的，就是背壶水。那中午不能回来，那山高啊，中午不能回来，所以北京山区我基本都跑遍了。 这幅挂在金老工作室里的北京中药资源分布图，就是根据金老的记忆绘制出来的。无论是山顶还是沟壑，哪里长着什么药材，他都了如指掌。而且不仅是中药的植物形态，就连不是中药的其他植物他也都认识。这么做为的就是有一天他再回到讲台，教授给学生们准确的知识。 不能杠学生，对不认识别走，不能那样，那不是什么水平。就告诉你这不是药，同科植物。你看这个这叶片心脏型，这叶片就是卵圆型，它不一样，一个先进步枪，一个高一个矮，我们开花都不一样，我们得教给学生实在的东西。 在金世元工作室的另一面墙上，还有这样一幅全国地道药材分布图，这上面的中药名字都是按照金老的记忆贴上去的。金老不仅熟知北京的中药资源分布，还掌握全国的地道药材产地。上面的500多种地道药材，金老都能如数家珍。 公私合营以后啊， 让我搞业务，那全国各地跑啊，什么叫地道药摊，哪儿地道那，我得上那产地去练出来的。基本上我这道走多了，倒不是火眼金睛，这我可不敢说，反正什么事儿什么药都基本上认识，见着的反正是大陆的东西，我都能知道它质量、产地、产地规格、质量。大叶铁线莲，毛茛。 那些年，热爱中药事业的金世元，不仅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山区，还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山川平原。 这有点滑，因为昨天刚下过雨。 没事没事。 走累了，金老就坐下来讲。 这个药是一个滋阴药、补阴药。你们在医院药房，这个用得着用不着？用得着。生黄精用不用啊？ 基本上不怎么用。 都是治过的。 没有。 没有，生黄精不入药，必须得治了。什么治？黄酒蒸了，黄酒蒸多长时间？这个24小时。 从山上下来已是下午2点，炎炎烈日之下，金老又带着弟子们来到了一个中药园，介绍了在山上没有看到的一些中药品种。他想让徒弟们此行有更多的收获。这里是安徽亳州的一个中药炮制车间，也是金老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基地。中药的炮制是每种原料药材在入药之前必须经过的重要环节，炮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到生产车间，结合实物和实际操作给徒弟讲解，是他们沿袭多年的传承方式。2015年夏天，我们和金老先生师徒一起来到这里。 金老师，那这半夏呢，在中药当中它是有什么样的用途？ 作用，主要是化痰。这半夏是分三种，早半夏就经过甘草、石灰水浸泡就熟，那个主要是早湿化痰。这青半夏呢，跟它略有区别，这主要是散风化痰。另外还有一个姜半夏是止呕化痰。 我今天刚好来了，有点咳嗽， 那 能不能吃一点啊？ 不成， 不行啊！ 这毒性还不净，马上它这就 还没散完呢，是吧？ 已经走 哦。 咱们就是可能就说不出话来了。 天，多亏您早说了，否则真下去了。 这一般来讲是3个礼拜，每天换水3个礼拜。 像这个季节，可能咱们就要3次了，一天换3次水。哎，最后泡10天以后，要尝尝这个微麻。不是特别麻舌了，说如果不注意，这个半夏刚泡上，你就搁嘴里尝，这一下可能就把这个喉咙封住了，张不开嘴，所以这个。 天南星科植物有3种，白象是其中用量最大，还熬线。 每种药材，金老都是从产地、性状特点，再到各种加工炮制方法进行全面的讲解。 白象太鲜明。 在这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金老对中药炮制加工过程的熟悉程度。这种能力与他学徒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学徒首先来讲就在炮制上，就是炒药啊，由这个炮制上的了，就是原料药材就都认识了，成天的接触啊，由原料切制到炮制整个的全过程啊，您都得要知道啊。 金老对炮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这本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上，这是他根据卫校上课时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改编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样规范的操作手册在全国是唯一的。金老每年都会带着徒弟们到中药市场走一走，他要在这里给徒弟们现场讲解各种原料药材的品质鉴定， 通过药材的形色嗅味，看出这种药的真伪优劣。 黄芪， 这黄芪能泡水喝吧？ 能泡水喝，这现在这主要是保健品常用的东西了。黄芪补气。 什么人用来拿它做保健啊？ 这一般的保健品都有黄芪啊。不论是男女啊，或者是老人呢、主要是补气的。 补气啊。 主要是补气的。 很多人拿来用煲汤啊，把它。 对。现在黄芪党参嘛。用量比较大。金花现在有好多各保健品都是清水喝。 我们金花都是喝水啊。清凉清热。清热对吗？ 清热，我们说就是清热解毒的。 这要是这感冒了能不能喝金花？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感冒也能喝。 一般的都是当茶叶喝。 有没有不能喝的时候？有没有不能喝它的时候？ 那要是虚寒，什么身体弱呀，经常是胃寒呐、什么肚子疼，我就 这边比较寒凉。 那对了。 这个这是虫子哎。 蝶虫。 吓一跳，我以为是那个蟑螂呢。这虫子晒干了呀。这有什么功效啊？看起来好吓人呢。 那没事。土鳖虫有大个的净土鳖，有小个的粗土鳖，这不一样。都是鱼，都是鱼喝的，从来不一样。 看到了容易混淆、不好识别的药材，金老总是把徒弟们全部召集过来，全面细致地讲解。老人家是发自内心的想把自己的鉴别经验全都传授给徒弟们。1995年，70岁的金老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聘的唯一专家，对我国中药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为了保证质量，他深入各地药材市场进行明察暗访。4年间，他走遍了全国的117个药材市场，鉴别出很多伪劣假药，促进了中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金老呢，总结了他这一生的经验，那就是说，这个地道药材经验鉴别，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现在广为流传，全国学中药的人基本上都买他这本书。 在金老先生对中药的温病三宝讲解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又请教了几种家庭常用药。 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啊，经常其实是头疼感冒啊， 对 发烧发热啊， 对 常有的事儿。 那 平时这小朋友这一有病了，家长肯定很着急。 对 吃点什么中成药？ 孩子就爱发烧。孩子一发烧当然就着急了，就得是，其实是小孩这个一些个发烧啊，一些个便秘啊，一些个不想吃东西啊，那经常事儿。我们就是治保定这药，既能克实又能通大便。克实通便利尿去烧都有。克实里边有神曲麦芽山楂焦三仙 消食 啊，消食了。这是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这里头还有一些个清热退烧药，里头有胆囊精。这里头还有解表药，你感冒也可以。这里头本身也薄荷，所以说是平时着凉，它都是什么很出名的药，这是很出名的药。有病没病，准备点治保定。 这也是一个 对 的 对的常用药。 家庭必备的另一种常用药物就是藿香正气丸或者藿香正气水，但一些人的用法却不一定正确。 说是准备是有点中暑的时候，就是好像平安药，实际拜这东西认识错了。藿香正气是治疗什么呢？治疗暑湿感冒的。天热的时候，白天 吃了好多冷饮、嗯、吃了好多冰棍瓜果梨桃、嗯、夜里头又着凉了、嗯、我们管它叫暑湿感冒、嗯、所以他的见证又有头痛又有怕冷又恶心又有什么腹泻出现胃肠症状出现、嗯、表症还怕冷、嗯、所以说我们的藿香正气是治疗这病的、嗯、是治疗暑湿感冒的、嗯、 是不是俗称肠胃感冒 啊对了 这里面有这个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水我手上还有藿香正气胶囊嗯，都是藿香正气只是后面这个丸水胶囊这个剂量不一样了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它主要的就是根据这原来的这藿香正气丸、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进行改进哦啊就是为了患者便于服用而逐渐改成这样的、嗯、哦 不管拿起哪种成药老先生都能把原方出处方剂组成功能用途说得清清楚楚不难想象当年在药材公司整理的近700个药方他下了多少功夫也正是当年的那些积累让闲不住的金世元在上世纪70年代被下放到农村期间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中成药的合理使用》 其实我写的时候很困难我这家里那厨饭吃饭那桌子就那么一块板儿哎呦挺破啊这个就趴那桌子上写每天想啊写呀、啊、夜里头一弄弄什么时候啊弄什么时候那时期农村不是老有电的时候没有电我那个煤油灯煤油灯上写我费了不少劲那废了改了这字五字啊 那个时候呢什么资料都没有啊别说这个网络连这个图书馆在乡下也不可能有啊所以他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整个中成药几百种他都给列出来了都给列出来了就是任何一个药的方解是什么怎么理解这中成药让中医大夫能够很好的知道这药怎么用让我们学中药的人搞中药的人知道哦这个药是怎么回事这个药什么组成的是寒药组成的还是热药组成的什么人不能吃什么人能吃说得非常清楚 该书审定期间得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位资深教授的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只有懂医通药的金世元才能写出这样的书此书出版后备受欢迎供不应求先后再版了7次填补了国内空白 西学中西医学习学习中医中医用中成药那都老大夫西医用中成药那你就不会那么熟了何况没有学习过的中医的西医也用所以说这中成药叫乱用乱用不是没效的问题而是对患者是有伤助的 不论是对我们大专院校啊对我们医疗单位啊都具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导意义啊你看我们现在呢学我们医生培训啊什么的啊我们还都用这套教材 现在金老除了那些每年一次的去基地上山等活动每周还给徒弟们上固定的课平时还要接待单独来请教各种问题的徒弟有时为了让弟子能够看到正品的中药材他会费尽周折千方百计地找到地道的品种 这叫通天眼 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药材市场上收集了很多这个皂角刺金老呢都觉得这个皂角刺呢有问题金老呢一开始呢就说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一点皂角刺的正品让我们这些徒弟看啊哈后来他想我想起来了他说我60多岁还是7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金老来说20-30年前我曾经去过一个公园我看到一株托那个呢是真正的这个皂角刺星期六星期天他就找上 他的儿子带着他去那个公园了。然后我下一次再去上课的时候，他家里就摆，我就问金老，我说金老，我说你去药材市场了？金老说没有啊。我说你这个皂角刺是跟我们从药材市场上出来的不一样。金老跟我们说，他说这才是正经的皂角刺。 2015年11月，金老又招收了当年的第二批徒弟，他希望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影响更多的人才投入到中医药研究当中。所以年过90，但闲暇在家时还在翻看着各种中药典籍。他认为要带好徒弟，必须不断补充自己的知识。76年的从业经历，金老早已把中药事业当成了生命的全部。 我已经是和这行业呀、已经是融于血液里了、所以我自己感觉是很有意思，我感觉我今天很满意。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